亚洲呢，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包括东亚的这个朝鲜半岛，还有日本的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呢，未来这几天啊，将有这个大的雨雪天气。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呢，以降雪为主，然后韩国那个朝鲜半岛，还有这个日本的北部那个地区呢，以大的暴雨为主。 哦， 那么在另外在这个印度半岛的这个北部啊，也是有明显的降雨，个别地方呢也会有大的暴雨天气。 嗯， 那么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呢，目前来看也有降雨天气，其中呢，欧洲的北部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 嗯， 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主要是南欧和东欧，这些地方一般都是小雨天气了。那么在北美呢，主要是北美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目前来看呢也是有明显的雨雪天气。这其中呢，在美国的阿拉斯加还有加拿大的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呢，这个目前来看应该是降雪为主，量级呢将达到大雪天气。 嗯， 那么在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呢，目前来看都是这个小到中雨的天气，个别地方可能会大一点，能达到这个大的暴雨。 嗯， 在大洋洲呢，目前来看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了，仅仅在新西兰这个岛屿的南部啊，有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雨天气。那么在南美洲呢，未来这个两三天，南美洲的北部，大多数地方啊，这个天气呢是晴间多云的，在南美的南部呢，阵雨天气是比较多的。非洲呢，目前来看，非洲的东部沿海区域呢，小雨天气可能未来的几天是比较多，在中西部地区呢，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对出行啊、出游啊，没有不利的影响。 嗯。 总体来看吧，未来这几天呢，在亚洲的这个东亚，还有这个北部，还有这个南亚的这个印度半岛，降雨量啊，雨雪量比较大的。 嗯。 欧洲的北部呢，还有这个美洲的北部，都是雨雪天气比较多，对出行有一定影响。 嗯、 其他这个大部分地区啊，应该说，对出行啊还是比较有利的。 嗯， 是。 好的，谢谢黄老师给我们的天气的介绍，也提醒大家在出门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黄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张帆。我就说这上班第一天怎么中气这么足啊？这 我昨天咱假期都没有休息，只是因为对于我来说，旅行 别人上班了，你这也中气就足了。 这个环节，你知道，感觉相隔很久 哦。 对，很久没有， 没错， 陪伴大家一起来规划一下。 上一周呢，这个规划的其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不在啊，所以规划的不太好。今天袁一回来了， 不，我这是旁观者，那必须得多一个观众才会更加精彩。 今天据说规划师跟你是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是很熟， 一见如故，就感觉是失散多年的姐妹一样。而且为了迎接她呢，我要把我们的电乐重新换成这样的。我们有请一下今天这位博主，也是很多人粉丝心目当中的魔法师阿拉苏，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游愿望的博主阿拉叔。跟袁一的感情的话，就是情比金坚。 不是这么说的，用你的普通话是情比金坚。 说好不嘲笑我普通话的吗？ 好了好了，阿拉叔他是很可爱的湖南人。 嗯， 对。 阿拉叔这个名字，其实在可能两年前，大家在《欢乐赢家》的节目当中听到过。 是， 嗯。刚才为什么要换这样一个氛围的音乐呢？ 嗯， 这个拉拉烂的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跟我们今天要规划的行程是有关系的。 哦，我以为他的家乡来自， 来自加州福兰。没有，其实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回顾的是之前曾经阿苏的一趟行程，他是跟随着拉拉烂的男女主角的脚步， 嗯， 然后去。走过一趟加州、 哦、 对对对，就当时自己特别喜欢拉拉烂的嘛，然后就自己去了洛杉矶、嗯、然后去年吧就是特别跟他们有缘，大概一个月去了三次，所以呢就有一次我自己就专门去跟着这个拉拉烂的去了一些哎，他们男女主怎么认识的地方呀，以及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些画面呀、 嗯、 所以今天呢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因为很多人看电影的时候都会想说，哎呀，那个小火车在哪儿坐的呀？他们一起约会的时候吃那牛排馆在哪儿啊？ 对、 嗯，不要着急，阿拉苏都会一一向大家揭晓。 嗯嗯，刚才其实，在天气专家跟我们连线的时候也提到，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像这个西部的海岸，其实在每年的大部分时候、嗯、天气都是很好， 对， 是吧？咱们这儿特别冷的时候，他那儿也温度也合适， 是 对 啊。所以这个加州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从影视作品啊，从自己的这个旅行经历当中都有所了解。 但是因为我们前方有一些小密探们刚刚从洛杉矶今天早上抵达北京、 嗯、 他们说这两天在洛杉矶稍稍有一点冷，因为下雨了。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哦、 很少遇见，那可是阳光之州啊。 我记得在基本上咱们元旦的时候、 嗯、 他那边基本这个到中午的时候还能穿短袖 啊， 啊， 对，基本上就是阳光之中。像我觉得加州最奇妙就奇妙在你上午还穿个短袖在海边，哎、 嗯、 开开心心的准备去游泳冲浪、 嗯嗯、 然后你再开车开个两三个小时你就可以滑雪了。 原因有过在加州自驾的经历， 我就去过66号公路的终点， 是汉堡吗？ 在Santa Monica 那边。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在 LA 停留主要是去环球影城 啊， 嗯，然后其他地方就没有，像旧金山什么都没有去过。 所以每个人可能如果你到过加州或者你到过洛杉矶，你可能去的主题目的不太一 样， 所以停留的地方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但是像加州它整个那个地貌很丰富，而且它就是各种各样的环境都有、 嗯、 就是你相当于开个车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地貌，我觉得这个特别神奇特别美妙、 嗯、 就一个星期你可以去到沙漠，然后去到城市草原雪场也可以。 对对对，还有像我们当时去了一个约书亚树的那种公园，就很少看见那种树，什么预言家树那里面都有，还可以在那儿。我上次还去了一次专门是搞了一个户外的，就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加州的话就是它有一些户外资源可以就是开发开发、 嗯、 你比如说哎，我们可以在纳帕它那边的葡萄酒特别出名啊，我们可以在那儿跑马拉松，跑啊跑啊跑到终点就可以喝葡萄酒，觉得很 马拉松在你嘴巴里说出来感觉像是100米短跑一样， 马拉松 马拉松、嗯、 我特别关心未来的事情。你刚刚说那预言家树是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约书亚树，就是那个公园里面它那种树、嗯、是以前就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嘛，它那个树其实就跟仙人掌类的植物差不多，特别的高、 嗯、 然后呢、 啊、 上面都是那种像刺儿一样的，然后在那公园里面、 哦、 就是那种树不算特别常见、 哦、 然后它那个地貌呢，就比如那地方特别干、 嗯、 然后得有些石头啊、 嗯、 沙漠之类，你在里面走的时候看到这些树你觉得很奇妙 很奇幻。 对对，而且它那里面呢以前是有金矿的、 嗯、哦， 所以我还去探索了一些金矿，虽然没有捡到黄金吧、 嗯、 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那个树。 嗯，刚才提到这个拉拉烂的，说到你的这趟旅程是跟电影的足迹相关。 对，我当时是去了洛杉矶嘛，洛杉矶一个造梦之城、 嗯、 电影之城。那我当时又比较火的就是拉拉烂的，然后呢我就自己跟着电影里面的场景，就首先去了男女主都他们两个认识的那个餐馆、 嗯、 叫做啊，普通话不太好，英语也不太好，不要嘲笑我原意啊叫做 The Smoke House。就是当时电影开头就是男女主认识的时候，那个男主不是在那很落魄的弹钢琴，还记得吗？ 这、就是一个爵士吧、 嗯、 对、嗯、然后我进去了之后在里面吃了牛排，里面光可真的是暗啊， 就是感觉会塞到鼻子里面、 啊、对，然后他的牛排会就价格不算便宜、 嗯、 对面就是那个 华纳 的，对，华纳的那个电影工厂就正对面、 哦、 然后里面那牛排呢就是挺贵的，然后烤的特别的焦， 它可能是他们风格，总之不太符合阿拉苏的口味。 哦、 对、 哦， 叫 The Smoke House， The Smoke House， yeah， 你发音发得很好哎， 谢谢， 99分。然后呢，就是后来呢，我自己又去看了，不是他当时有个男女主，就女主她跟她前男友分手的时候，不经过了一个墙嘛，上面有我特别喜欢的卓别林、梦露，就是 You Are the Star 这一个涂鸦墙。其实，在电影里面，它是设计在那个一个餐厅的旁边，其实不是的，它是在洛杉矶的，就那个星光大道的一个旁边。 哦、 我自己专门去了一下，我在那儿 你自己找到的， 对， 天 哪，就是跟。电影里面的不太一样，所以的话我又重新做了一个攻略，然后找过去，它是在那个就我刚刚说的是星光大道旁边、那边的话都快过了星光大道了，所以没有太多的人，但还挺有意思的。 你是特别容易或者特别喜欢跟着电影的足迹旅行的人吗？ 当时是刚好去了洛杉矶，我就想把这个电影元素给它发挥的多一点。 有过这样其他的经历吗？跟着电影走？ 跟着电影走的就是不算特别。 那也就是说对这部电影你还是很喜欢的？ 我非常喜欢。因为这个电影不是讲的是追求梦想的嘛，然后阿拉苏也、为什么要叫阿拉苏呢？因为我是给大家实现愿望的嘛，就是阿拉丁的一个意思嘛，所以的话我就很、 阿拉苏和阿拉丁是一个意思， 对， 是阿拉丁的妹妹， 对，我也有神灯，猜一猜， 不要骗我啊，我 真的 读书读的比较少。 就我有神灯的，就是你擦一擦可以实现一个愿望，比阿拉丁稍微差一点的，阿拉丁仨、我一个， 一个够了。 阿拉苏确实在微博上面还给很多粉丝实现过愿望， 对对对、 这一个愿望就是说随时可以再实现三个愿望，一个愿望。刚才你说这个拉烂的喜欢是一个追求梦想的故事， 对对对， 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可能看这个爱乐之城的时候，大家的感受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 有很多人当做一个怀旧的歌舞片来看，那有很多人呢觉得跟他之前的，你看像好莱坞、像美国的很多歌舞片繁盛的那个时代所拍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 对对对，他的那个他其实把洛杉矶拍得非常的美。然后我也追寻着就是他的这个足迹，还去了男女主就是认识的一个中央市场，就是洛杉矶的、中央市场其实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市场，就是在洛杉矶，你在那儿吃东西的话5美金你可以吃饱， 叫中央市场。 对对对、然后中央市场的话就是它会有很多小吃，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记得我当时特别可爱，站在一个卖巧克力，就是各种各样彩色小瓶子的一个老爷爷的面前，就一直趴在那儿看，老爷爷实在无法忍了，拿了一把巧克力豆给我。 所以吃的很腻，叫巧克力。 对，巧克力。然后它对面也是咱们电影里面一个特别著名的场景，就是天使铁路，真的非常漂亮。就男女主不是坐了一个很短的一个铁路嘛，上去然后在上面接吻 跳舞。 对对，他那个车呢是一个橘色的，而且是世界上最短的，只有99米，嘣就上去。 哎，你们说那个跳舞那段是在那个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可以俯瞰城市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那个是是格尼菲斯天文台。 我明白你，不，我是想问，就是你提到这铁路上去的那个地方， 是 他们 也是一个高台， 也是有一个高台，而且他们俩接吻了。 有路灯的那个地方吗？有那个长椅的地方吗？不是 长椅的， 不是 长椅的，还是那个？ 因为我记得的经典画面是那个海报上那一幕，对吧？ 那是天黑的时候。 对对对， 但是他说那一幕是白天。 哦， 他们俩就是接吻，就是24小时 在接吻。 这女孩记得的情节跟我记得不太一样。 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特别浪漫嘛，他们在人群中那样去接吻，然后还跑过去找了这个铁路，发现 99米的铁路。 对对对，特别短，但是特别漂亮，橘色的。然后您说的那个就是电影海报的一个场景，就是我说的这个格里菲斯天文台。那儿也特别好，人特别多。可是我去的时候是白天，它能够俯瞰整个洛杉矶的，哇，风景。 其实这个看夜景啊，特别是看国外一些城市的夜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地方叫百万夜景嘛。 对， 你像日本就有这样的地方啊。 也 看到很多城市呢，它并不是那样，就是你俯瞰的时候，并不是高楼林立的感觉。 对。 它看起来是一片 星光点点， 对， 都比较平均的那个水平， 就像梯田一样，梯田加了灯光， 这样看起来好像更有生活的气息。 对，洛杉矶它的高楼不算特别多，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天使铁路那边还有点高楼，其他都特别平，但它特别大。所以呢，你那样看上去就是像您说的，星光点点，哇，然后 洒在那个， 对对对对，就好像 山坡上， 就好像仙女不小心把星星洒落下来那种感觉。 那你说那个天使铁路，就是到那儿以后买上票就可以上去坐一下？ 对，它好像是15分钟一班吧。然后很多当地人都会去体验一下，就很快吧。 它坡度挺高的，但是就是整个的里程很短。 对，因为它号称世界上最短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游览的一个功能了。 对，但它也可以就是从下到上嘛，因为它那是刚好有当地的一些高楼，就在中央市场对面，你自己爬上去吧，也挺麻烦的，所以你就坐这个车还起到了一定的就是交通作用。 网上的攻略写的是100秒往返2美金。 我的天哪， 感觉 100秒 瞬间就回来了， 刚好接个吻。 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个电影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场景， 对对对， 所以其实按照这个电影当中的每一幕来走，你可以走好多地方是吧、嗯、 对，但有些地方你可能去不了，你比如华纳里面的、嗯、你还得预约呀或者怎么样、 哦、就是拍摄基地里 面，对对对，就不行、嗯、那有像我说的这些就是普通人咱自己都可以去， 嗯嗯，如果结合这个电影要让阿拉苏给咱们规划一条线路的话，你觉得咱们在几天时间里面可以来走一走洛杉矶的这样的一个拉拉烂的电影之旅？ 我觉得其实两天就够了， 嗯， 两天就可以走遍它这些，当然也是因为 有些地方去不了， 有你这样的，不有你这样前车之鉴就是可以见 啊，他有好多失误， 你不要加这个剑子好吗？前车之鉴就剑，你不要单独说剑子，拜托了， 没关系，就是一面镜子， 是参考的意思，对对对、 啊对，就是因为你看很多地方可能自己进不去，那像我说的这个、嗯、你比如说中午咱们就可以去那个他们俩认识的那个 smoke house， 哎，吃个牛排， 哎，可是你不觉得这样爵士吧吗在晚上会更好吗？但他就是全天都是这样的很昏暗的灯光， 对对对，全天都一样、 哦、 而且 也就是说大白天进去也是这样的感觉， 我眼睛都看不见我一个戴个墨镜进去说妈呀， 难道是黑暗餐厅吗？ 就是很黑，他灯光调得很暗、 嗯、 对，他当时因为当时男主是正在过圣诞节，他有这个气氛、 嗯、 那我去的时候他圣诞节早过了，他没有那个气氛、 嗯、 所以他把灯光调得很暗， 但是音乐呢，他在这些方面是不是 音乐还是挺考究的、嗯、但是他音乐就可能会稍微随机一点，他也不会说专门去放电影的音乐、 嗯、 而且我听说在这个餐厅可以遇到很多名人、 哦、 因为对面就是华纳呀， 反正你也看不见， 哎，我也不认识 去了以后也 可以这么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去这家餐厅，是因为这家餐厅看不见，所以他们 很容易被粉丝认出来， 对，免去了很多麻烦， 是我去那儿拍照噪点巨多 因为太黑了嘛， 对对对、 嗯、 但是整体环境就装修的还是特美国， 嗯 啊，就那种墙壁上面各种各样的海报呀、画啊，就那种、 嗯、 还挺有感觉的、 嗯。 进去你在那儿坐着，咱们你肯定是休休闲闲的去玩吧，因为它那个交通不算特别方便，你得自己开个车或者打个车去那儿。 嗯 嗯，然后到那儿坐一坐，坐完之后呢，你当天晚上我觉得可以去个大家都会去的，也比较很多其他电影也会出现的，比如日落大道。 嗯， 因为那个时间段到了，你去看日落大道，真是落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好看的。 嗯， 日落大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就是日落的时候是最美的吗？ 真的是日落的时候最美，因为日落大道它再隔过去的话就是星光大道，你要穿过去经过好莱坞大道、 嗯、 所以的话你必须就是在 日落的时候追着日落 的时候， 对，往前开，一直往前开，就还挺好看的，平时就不算特，就不算那种，就特别普通， 就是分时间段的， 对对对， 它刚刚好的太阳落山的时候、嗯、那个余晖是正好正穿过那个 街道， 街 道尽头是吗？ 对 对 对， 而且它街道两边还有一些椰子树呀，虽然说没有那么密集、 嗯、 然后呢有些巨大的广告牌啊、 嗯、 加油站呀，然后它在最前面的话全是一些房子呀，感觉还 OK 的、 嗯 嗯、就往前开、 嗯、 那个还是可以，然后的话再规划一下啊，晚上的话你比如说条件就是可以的话就去我说的那个天文台、 嗯、 晚上进去看一下，因为我是白天，天文台的对面就是好莱坞最出名那几个大字好莱坞、 嗯、哦，是在那个位置， 对对对， 终于明白了， 对面， 往往我们可能第一次到洛杉矶去不同景点的人会远看那个好莱坞， 对 对 对, 对， 因为在这个城市的很多角落都可以看到、嗯、但是如果你要正对着看 Hollywood 那几个字母的话、嗯、 对，就比较， 就在天文台会比较 深刻的记忆，就是到那儿之后吃第一顿饭说要吃披萨，结果大家伙儿都非常的就是眼睛大肚子小嘛、 嗯、 一人点了一块一人点了一个啊， 一份 在美国你们也是很敢叫嚣，这么大饭量， 后来那个桌子摆满了然后大家后来的眼睛都看着那个好莱坞不看着披萨，因为实在吃不了， 假装自己没有点过、 啊、 对，太可爱了， 所以刚才你就说从很多城市的各个角落当中 都能看见， 都能看到那个字样、嗯、 对、 啊、那个应该是洛杉矶拍照的一标志了， 就是标志，他们说近看5米多高那几个大字儿、 嗯嗯， 然后其实你如果说哎你不去这个天文台你也想看这几个字儿的话，你就在星光大道，他那儿有个高地购物中心、 嗯、 你投个5美分还是2.5美分有个望远镜儿也能看， 也能看、 啊、 但是你刚才给我们指的这个就不太一样的角度，你看我们是在它的旁边， 对对对对对，就挺好的，然后的话你还可以在天文台里面呢，它有一些免费开放的区域嘛，男女主那个不是里面飞起来、 啊、他们在里边，对对，我们也能飞起来吗？ 那个可以，但是那个就是人很多，你得重新交钱，得排队进去， 那是有一个项目的是吧？ 对对对，然后我 一直以为电影里边是虚构的， 我也以为那个是无蚌特效呢， 有有有，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就是有、 哦、 然后的话嗯，它外面的也很漂亮，就是说不用花钱的，然后它会把各种星光啊就全是屏幕，你想象走进去全是屏幕还挺美的， 嗯， 全是屏幕，各种星球啊，每个星球的故事啊，就可以小孩爸爸妈妈都会带着他们去那儿学习的感觉， 嗯, 嗯，所以现在是晚上的时间对吗？ 嗯， 听这首 City of Star 是正是时候了，是、嗯、 对对对，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好多情侣喜欢在那个天文台的外面、 嗯、 哎追赶啊，手牵着手啊，你懂的，就是那种很浪漫的感觉，

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好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中午的1:32，我们的旅行规划师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旅行规划师是阿拉苏，欢迎阿拉苏。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游约漫的博主阿拉苏。 嗯，你说的最后这个特别像是神灯了。 我怕发音不准，搜错了。 我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对，我发誓，我不再嘲笑你的普通话。 这样我们的友情， 我们会信吗？ 你们爱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行吗？ 好的。 今天其实跟说到的中国的口音都没什么关系，我们再说到一个美国的城市。 对， 或者说美国的这样一片区域吧，这个州当中的这个城市也很主要的。 嗯， 通常我们提到洛城的时候，大家会想到很多电影的名字。 嗯，对， 洛城机密应该是很早很早的电影了。 嗯， 然后后来呢，可能大家也知道这个洛城这两个字啊，有很多的不同的意思。你比方说咱们的洛阳其实也简称叫洛城，洛城，这是在咱们古时候啊。 对。 然后京都，其实日本的京都它有一个别名也叫洛城，为什么呢？它是根据咱们中国历史来的。 一个字儿。 对。 哦。 其实它是因为汉唐对它的影响， 哦， 所以洛城对于它来讲就像是洛阳之于西安，那么在日本就是京都之于东京。 日本。嗯，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洛城这个名字和很多种讲法，但今天我们只取其一。说的就是 La La Land 的拍摄地。 对对对，嗯，其实去到加州这一片区域，除了洛杉矶，因为我感觉阿拉苏除了对洛杉矶情有独钟以外，嗯，对于加州的其他一些城市也还挺有， 哦，刚才 非常喜 欢，好评不断的，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是吧？ 对对对， 就是在大片里面出现过无数次的金门大桥，那是哪个城市呢？原因回答， 妈呀，太难了，就是真的。 刚才不是他一直在说吗？他说在加州有些地方是淘金的地方嘛。 对， 其实过去我们讲说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到那儿去淘金，所以有了那样一个名字。 所以现在淘不到金，所以就叫旧金山了。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有了后来有了金山了嘛，就是成 旧 金山。 山，对，我特别喜欢旧金山。旧金山这个城市的话，就是它的地貌特别不一样，起伏的。你开车开着，你要挂挡，它那个开窗女还得停一下，特害怕，车还会往后面 有一溜坡， 对。还有就是停在车那个坡两边的车，基本上全被刮过。我看了， 他们还特喜欢开手动挡， 对， 特别不好停车， 很保守的哈，就一定要开那样的车， 因为手动挡这种驾驶感受会更好。 而且一定是要在上坡那些地方停车的时候呢，就 觉得它有个停 stop， 对。 必须停， 然后他那个停下来，就是我说停在路边车，你看很多电影里面停路边的车，就跟刚才阿拉苏讲的 那个就是刮的已经很多 很烂，就电影里面也有这些细节的描述。 对 对， 没什么个这个可以修的余地了啊， 也不想修， 大家就随意的停在那儿。 对，那、 停的那个随意的感觉呢，那个轮子一定啊要偏向另一边，你知道？ 对对对， 老是这样的， 修到太好 了，他们那个方向盘不回正。 啊， 对 对， 感觉驾校考试的时候是被除名的。 我这样的人是受不了的，你知道吗？ 强迫 必死强迫症。但是呢，旧金山特别漂亮，因为它的房子首先就是色彩特别多，第二的就是在电影里面出现过很多次，还有一个九曲花街，很多人去了拍婚纱照。 对， 哇，这都是花儿，你再往那边看，全是彩色的房子，一个大下坡，真美。 哎，那个九曲花街你开过吗？ 不敢开啊， 不敢开。 他没有驾照， 我用脚走的算吗？ 走了一遍。 对，他旁边有专门的人行道。 很长吗那个街道？ 嗯，不算长，但是呢，那个街道真的就是拐来拐去，拐来拐去。 坡度包括那个弯曲度 很高， 都非常非常厉害。 对对对，就你去那个九曲花街的路上，你还得经过很多高坡，那个真的很厉害。我有好几次就是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知道了，就是那个车在开飞速的时候，一下飞起来，砰！ 对对对，然后下去的时候会有那种失重感。 嗯、 对对对，然后那个地儿特别漂亮，还有就是旧金山它的那个码头。特别美，往那儿一坐，等到那阳光洒上了，就下也是下午啊，夕阳西，对，你再往那儿一看，真的是旧金山啊。 你知道，因为 像老照片的感觉， 阿拉斯很特别的一点是在于，其他人一般都会用自驾的方式去感受的一些地方， 他全靠走， 他都靠走或者骑自行车。 对，旧金山吧。 很棒， 对对，他 我刚才说挺可怜， 很低碳。 不过我说句实话，就是这次去旧金山，因为我经过金门大桥八次，其实前六次都是开车，你其实没有看到这个，没有感受，对对对，就发就过去，发就过来了。然后呢，我最后一次就是去骑行，然后呢，它有个专门的骑行步道，就是从骑行的地方去那个金门大桥，它还有点远，大概反正十来公里吧，应该是啊，就我对这个数字没有太大的一个概念。然后骑过去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就是当地很多当地的美国人会在那个海边遛狗啊，推小孩啊，你就能感觉很舒服。旁边的话都是那个草地，绿油油的，然后这边呢是沙，你就一直骑骑骑，然后骑上金门大桥之后，你就会被风吹成狗。 风很大， 夸张， 非常大，简直就是风推着我走。 所以如果你是迎风的话，就会吹得发型全无，但是如果背后是风的话， 那不一定，迎风的话很好，背头嘛， 大背头，对对，就瞬间一个造型出来。所以在上面还是会冷，我们当时天气不是很好嘛，平时都穿短袖，但我上面一定要穿个防风的衣服，太大了。但金门大桥你近看的话，和你骑车和坐车真的是不一样的。你听那风呼呼的刮，旁边的人他那个骑车的地儿吧，就是在上面跟人行道是一起的，还特别的窄。哎，你就得小心翼翼的骑，然后还得跟风作对，但那种感觉还挺好的。 来，我们一起学一个相声词，不是 呼 呼 的吹。 阿拉松， 这回不是我是 呼的吹。 其实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很多人因为拍金门大桥，对照片有很多的角度， 对， 你在哪些地方有没有给我们那些提示，在哪些地方拍？ 金门大桥是这样的啊，就如果你开车呢，你就得经过金门大桥再往上走，它有两个观景点。金门大桥就看运气了，运气好你就能看清楚，因为它一般都有云啊。 明白了，云雾缭绕的时候。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金门大桥，你可以在下面坐船，他就去了个恶魔岛，以前不是有个监狱吗？你可以去 了那个。Rock 那个电影， 对对对，你就在下面拍，但也得看运气，天气好才能拍出来，天气不好就是云雾缭绕。但是你骑车在上面的话都能拍到。 骑自行车是可以骑一些， 所以它是有优势的。 对对对， 你看， 对 对，然后的话就是感觉就很不一样。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天气不太好啊，我开的车不是我开的，别人开的，我蹭的车。然后我在那儿观景点看的时候，你就看见金门大桥就跟那个末日片里面的特别像，天气特不好。后面我骑车那天天气特好，你从下面往上看就觉得哇，红色的桥，蓝色的天，感受一下，跟那个冰箱天一模一样的。 阿拉苏在旅行当中，因为我这次跟他一块儿进行了一个七天的行程嘛，了解他爱买冰箱贴，对，所以他会描述他眼前所见的跟冰箱贴一模一样。他还有一个爱吃，你看一般就咱们一天吃三顿对吧，他一天可能也就是三顿，但是不一样， 少食多餐，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吧，科学饮食， 三顿的好几倍， 要不然这么好的身材呢。 所以我觉得阿拉苏推荐的在当地的好吃的就一定是没问题的。 对 对，但是我吧是个中国胃， 真的是他吃不了芝士， 对，因为 他一吃芝士就胀气、嗯、消化。 我第一次去美国去纽约，然后特豪爽点了一芝士大龙虾，结果打嗝打了一路，就是从从纽约一直开到长岛，很远啊、嗯、全程都难受，所以就不再吃了。然后就中国味，其实大点的城市呢，在中就是在美国都有中国城，所以呢 中餐馆， 对、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旧金山也好，洛杉矶也好，他们的中国城的川菜也好，就是湘菜也好，都特别好吃、嗯、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在拉斯维加斯，我吃了两种口味的钵钵鸡，一个麻辣口味、 啊、 一个椒麻口味、啊、在那高级餐厅点了两个口味的钵钵鸡，在那吃的 好穿越、啊、 天哪 幸福指数爆表好吗、啊、就超级好吃感觉、 嗯、我们都是在那个成都小街道上， 就跟那个 是吧， 味道口感一样一样的，就啥都有，什么鸡的，对对对，很地道。 这是跑到拉斯维加斯去了是吗？ 对，就是我们是、嗯、你看啊，一般玩加州怎么玩呢？自驾，那你肯定中他那美国有个很漂亮的公路啊，66号一号公路呀、啊、所以的话我待会儿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 别待会儿，就现在没时间了。 好马上在那个一号公路呢，我当时就是开边开边看，我们就停在了一个全是多肉的地方，你能想象吗？你一下去没什么人，那也不是个景点、嗯、全是多肉铺满了整个海面， 就脚底全是 对对，铺满了整个要去海的地方、嗯、然后呢我站在那儿大喊，结果没有发现那是一个海鸟的窝，结果海鸟都飞起来吓得我一顿跑， 惊起了一滩鸥鹭、 嗯、对对对。然后再往前开，在66号公路上面，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那一次行程、嗯、就遇到了一个玻璃的森林，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他自己把所有的那种可乐瓶子全收集起来做成了一棵一棵的树， 是玻璃的可乐瓶， 玻璃瓶酒瓶 玻璃， 哇 你走进去远远就能听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声音，然后你走进去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而且那个地方特别大，基本上是咱们演播室的3到4个，全 是它 是 都是做成 树 的那种样子， 对，它用钢就钢丝嘛做成树的那种形状， 它有点像那种衣架，然后有支叉的， 对对对，然后把 那瓶子挂上去， 全部挂上去、嗯、 建议你们回去看一下最近的电影《湮灭》 啊、 那里边那个奇幻的那个树 啊， 所有的海滩上的树都是透明的， 那我觉得应该导演的灵感来自于这个地方， 真的非常漂亮，而且他还把别人家的打印机旧的缝纫机全部放在那、 啊、电话机， 还有很多风铃，就你走进去就各种各样的声音、哦、你就像迷失了一样，反正感觉很舒服、 哦、 然后特别有阳光，你在看玻璃就是彩色的， 这是一个玻璃森林、嗯、 对，我取名叫玻璃森林、嗯、我不知道它真名叫什么， 但它并不是一个景点、嗯、 并不是、嗯、就是路边的，就是凭运气好找着了 就是一个普普通的艺术家在那儿做， 对，他可能进去里面还能吃点牛排之类的、 哦、没忘了吃啊 但是那个印象就觉得很深刻，这、嗯、其实你去美国的话，你一路自驾路边看到的这些风景就会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它很放松、嗯、很开心，特别是66公路那个坡波澜起伏的跟你的心情一样、 嗯、 我喜欢旅行最喜欢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在路上，然后就是把声音音乐放得很大呀，然后大家一路唱啊一路 happy 啊， 那它确实是美国式的旅行， 对 对 对，我很喜欢， 很适合开敞篷， 对对对对，嗯，开什么敞篷 骑自行车好了 所以 自行车就是敞篷 那得骑死我很远， 刚才你说买冰箱贴这件事情，我多问一句，你现在有多少个冰箱了？因为我们知道买冰箱贴这件事儿在很多人看来没有办法， 确实是 贴不下了。 对， 但我都送粉丝啊。 哦，真的？ 对，我是舍己为人。 我们都是粉丝啊。 啊，送送送！我每次走的时候，就看到特别好的东西，我都会买，多买好几份。 是，确实是。 对，我就会送给他们。 嗯嗯。 因为 我有时候会劝他，这话说出来好像不太好。嗯、我说：“天哪，老孙对粉丝也太好了。” 都。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买当然价值不菲、嗯、真的、嗯、 就是特舍得， 还挺下血本的， 对，因为我觉得也不叫粉丝吧，就看你东西的人都是你的小伙伴，就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有粉丝，对，人家喜欢你，你就可以说虽然他没有来参与这场旅行，但我们可以有个礼物的见证啊， 对对， 有温度的旅行啊， 说一下你的微博号吧， 旅游约嘛， OK， 旅游约嘛，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你的 很多作品， 对，还有很多就是分享的一些攻略呀、啊，而且我现在会做一些视频、嗯、就大家会更直观的感受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的、嗯、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一些文字或者图片的一些集合，比如说你会不会再出书啊或者其他的东西， 会，嗯，但是现在 好像上一次你来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过你的作品， 对对对、嗯、我这个下一本书正在准备中， 嗯， 就是已经在做插图这一块了， 预计什么时候能跟大家见面？ 嗯，大概就是8-9月吧，因为我拖了一下往后面，我想把，我现在还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民族服穿去全世界，因为我是少数民族的。 哦 哦，这个我觉得特别值得说，下次我一定要给你们好好 讲。是 土家族，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儿、嗯、阿拉苏太过分了， 没有、 姐妹花就那样